几个人啊？ 兄弟们，给我上！ 激爽国战，痛快 PK。平民国战动作手游《天子》， 约战挺低调。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，这是我要的痛快爆发，这是我的自由无限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和我一起为所欲为，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《太极熊猫二》， 蜗牛为梦想而生。 第十集，朱元璋为什么首先要攻打定远呢？朱元璋这样对夫人说：“攻打定远，还是在夫人的启发下刚刚下到的。如今我濠州西面有彭宁玉，在瑞州与元军大战。”东面有张士诚在高邮与元军大战，这东西两方面军队都无力顾及我濠州正南面的定远，这正是定远最容易攻击的时候。而且定远地处于我濠州和滁州之间，历来非常的富庶，攻打实在可以获得很多的收获呀。马秀英深情地望着朱元璋说：“ 兵若良方，又是天赐良机，我祝你马到成功。” 谢夫人吉言，我一定攻占定远，为我自己也为你打出一片新天地来。朱元璋信心十足地说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涌出了许多的担心，他深情地望着马秀英：“ 我走后，那你可怎么办？”“你放心，我会去找义母把事情讲明，然后让他与我一起去说服顾元帅，就说是他派你去打定远的。” 朱元璋听了还是不放心地望着他。马秀英不由得咯咯地笑了：“ 我了解顾元帅，你就放心去吧。” 朱元璋这才感激地点头，关切地说：“ 我这一去就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，又有了身孕，但愿在生孩子前我能赶回来。” 马秀英掐指算了算说道：“ 要到年底这孩子才会出来，我想那时我们一定早见面了。”“ 但愿如此。”朱元璋说着紧紧地拥抱着马秀英，不舍之情溢于言表。这天晚上他睡得很香甜，一大早醒来心情非常的舒畅，心想：“孙德崖呀孙德崖，你倒是帮了我一个大忙，濠州太小了，更小的是像孙德崖这些人，离开你们难道不是一桩很好的事情吗？”这时候他歪过头来看着睡熟的马秀英，心里有些不舍。可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呀，不要多久我会来接他走的。这是1355年一个美丽的秋天，晴朗的天空发出灿烂的光辉，几只高飞的云雀箭一般的飞向远方，近处的原野有一片高粱在秋风中得意地轻轻摇晃着，就像波动的洪流。朱元璋万分的高兴，因为虽然是无奈的出走，可他一走出这高高的城墙，心里就说不出的惬意。因为对他来说，这确实是一个丰收的秋天。他心里热乎乎的，带着一行人走出濠州，爬上一座小山头。他回头久久地注视着濠州城，突然感到这座城似乎太小了。一年前未进到这座城门后，自己能有一个好些的发展，他不惜冒了生命危险去截杀援军，12个可怜的援兵就因为他那点念想 乘着黄觉寺里走出来的三个和尚的刀下跪。生命对自己来说是多么的宝贵，而对他人来说又是多么的不值一提呀。朱元璋有了这么不同于普通投军人的开始，接着便有了他不同于普通军人的继续。先是为郭元帅救驾，再然后是去解五合之围，解援军的粮食。现在想来，自己之所以能有这么多与他人的不同，只不过是因为早年的那些苦难，由于这些苦难而长久的积压在心中的那份豪气。正因为有了这份豪气，他朱元璋比其他的军人更加大胆，更加敢于冒险，而善于冒险，结果他终于成全了自己。短短一年多时间，他赢得主帅的信任，赢得了比任何人都要更快的升迁，还赢得了一位姑娘的芳心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有了一群能与他生死与共的好兄弟。是的，正如郭子兴所言，他的每一次升迁都是以命相搏换来，可到头来却要遭到自己人刺杀。人生真是险恶，小人处处都有，然而真正的智者总是能有效地躲开小人的攻击，坚实地保全自己。朱元璋的目光一向带出来的部队足足有8000人，还有常遇春、汤和、吴良、花云这些忠勇的好兄弟。命运没有亏待我，郭元帅没有亏待我，我也不必和那些人去计较什么。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舒心的微笑，目光追踪着云雀消失的远方，他的心似乎也进入那汪洋般云海，感到眼前的大道无比的宽阔。常遇春与汤和朱将领见朱元璋停着不走，便众星托月般地围在他身边。汤和说：“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”朱元璋回头看着汤和说：“你在替我抱屈吗？我感到自己不屈，待在濠州城里不一定就好啊。”常遇春说：“跟那些人在一起难成大事，守着这么个小城迟早被别人消灭。”常将军说得好，我们此去扩展势力，既是为了郭元帅，也是为我们自己。如今群雄争霸天下，必然是弱肉强食，如果不尽快壮大自己，最终是他人锅里的肉。所以现在要生存，就得有实力，至于那些虚名虚利，实在没有半点用途。孙德雅逼我走，我该感谢他。各位将领面面相觑，朱元璋哈哈大笑，骑着高头大马冲下山去了，众将领紧紧跟随。一时间只见尘烟四起，就像狂奔的黄龙。到离定远30里处安泰镇时，日头已经开始西沉了。朱元璋下令在镇西头的平阔处安营扎寨，士兵们忙活着。朱元璋召来常遇春、汤和、花云、吴良诸位将领说道：“而今我们出来，首先要有块立足之地。虽说是替郭元帅开拓疆土，但是有孙德雅在，我们的给养不一定能保证，因此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粮食来源。定远就在前面，我想去夺取，做立足之地。吴良，你带几个人速去定远探明情况，回来报告。这附近有关情况都要尽力去查明，所谓知己知彼才能打赢啊。”吴良领命去了。 朱元璋在心里说，定远城高墙厚，粮食非常的充足，我能打得下来吗？人生就像棋局，精于谋划者才会获胜，意外的幸运只会使人冒失狂妄，只有经过磨练的幸运才会使人成就大业。早在去年的时候，元朝震惊于起义军日益强大，曾经派大将脱脱率大军南下，向起义军发动全面的反扑，攻势强大，义军连连败退，喘不过气来。可到了今年，元顺帝却听信谗言，罢免了脱脱的军事指挥权，义军这才立住脚跟，进行反攻，抢占地盘。张士诚抓住机遇，率先趁势夺取淮东地区，徐寿辉部也不含糊，重新占领湖广。其他各地义军也借机主动的出击，各自抢占地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朱元璋走出濠州，无疑是遇上了天赐良机。再加上这时的朱元璋不仅有勇有谋，更主要的是啊，他从元军的溃败中悟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道理。从走出濠州的第一天起，他就如同三国时的刘备一样，非常注重对百姓的关心。在安泰镇外，朱元璋召来汤和、常遇春等商议军纪的事情，然后集中全军亲自宣布军纪。他说，凡是以强凌弱、抢民财、夺民食、奸民女者，一律斩首。朱元璋高高的站在土丘上，对他的八千将士大声地说，安泰镇就在前面，我们从现在起不能发生任何扰民的事，现在开个好头，让老百姓欢迎，今后占了定远，占了其他地方，也才能让老百姓欢迎。于是部队开进安泰镇，并没有发生扰民事件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吴良等从定远回来，报告了三条重要消息。一是驴牌寨首领张吴前天领3000人马夜袭定远粮队，抢了些粮食，余下大部分都放火烧了。定远守军一路追杀，双方死伤惨重。二是离定远不远的剑眉山上，有10000余人为护送江南佛教总督杨连真嘎北上的援军。这杨连真嘎驻扎杭州时，把宁王朝皇帝的大臣所有的坟墓都挖了，得了不少陪葬的金银珠宝。据说这两天就要开拔，30定远城外30里的德胜山上住着定远的首富冯国胜、冯国用两兄弟。他们不满元军的横征暴敛，移居德胜山寨进行自保，有军马10000人，粮食非常充足，说是5年不出寨也能够自己吃的。得知这些情况，朱元璋心里乐滋滋的，思考再三，终于有了主意。他还是请来汤和、常遇春等，恳切地征求大家意见。听完情况介绍，前锋官花云一步向前说，小将愿领3000兵马连夜去取定远。朱元璋听了，虽然不同意，但还是赞许地点点头。对这种遇事争着上前的精神，朱元璋是非常欣赏的。他把目光转向汤和与常遇春。汤和说，定远本来就缺少兵粮，经驴牌寨的山大王们一闹，现在打是容易的，只是 三千兵马去攻，恐怕不容易啊。华云一听了，可就急了。朱元璋微笑的摆手止住，以目光询问常遇春。常遇春说：“剑眉山的援军，不要害怕，他们已经是丧家之犬，只盼带着从坟里挖出的东西逃跑。我们若攻打定远，他们定然不会相救。只是冯氏两兄弟，原本就是元朝妇人，虽然与定远县令不和，听说与现在定远守将丁德兴的关系不错，只恐怕到时会出兵相救啊。”唐贺说：“如果这样，我们可以先灭了这冯氏兄弟，这样既可以夺得若干粮草，又可以断了去定远的后顾之忧。”两人说完都望着朱元璋，只等朱元璋最后的决策。朱元璋考虑了许久才开口：“定远现在已经是囊中之物，我等全力去攻，胜算在我。只是定远是我等此次南行攻占的第一座小城，我们不再夺得此城，更在乎夺得民心。夺得民心必然得安民，可是如今定远城内的富商远远的逃避，粮食紧缺，民不聊生，我等此去又两手空空，何以安民呢？冯氏兄弟有粮可夺，只是我们都在小明王的旗号下，首先是要铲除鞑子，解除亡国奴的枷锁。如果放着鞑子统治的定远不打，却去袭击劫寨自保的乡绅，到时候真心帮我们的人恐怕就少了。所以我决定攻打剑眉山，夺了杨连真嘎的金银珠宝，赢得四方万民之心。”朱元璋的一番话，众人听得都是连连点头，只有常遇春眉头紧皱，似乎有点想法。朱元璋看出来了，便问他：“你有什么想法？一定要说出来。”“我担心剑眉山援军势力强大，又居守势，现在去攻击，恐怕要先仔细了解很多情况，再做详细安排部署。”“对，常将军所考虑非常有道理。可是啊，你放心，我们这一路去袭击剑眉山，一定有许多人帮助我们，详细情况途中定会有人相告，放心吧。”常遇春听了，紧皱的眉头也是稍稍放开了，放下了一半心来。朱元璋见了也不再解释，只对他点了点头，命令全军直奔剑眉山。那时候喇嘛常常的强住他人住宅，把男子赶走，留下女人陪宿，稍不如意便断手割舌，对此老百姓无不咬牙切齿。而这些早在三年化缘期间朱元璋就知道了，他相信只要他们去攻打这些人，就一定有人主动前来提供情报。一切果然如朱元璋所料，部队袭击剑眉山的路上，不断有人前来报告剑眉山的情况。一位青年男子自带刀矛，一定要随军前去报仇，士兵们担心其中有诈，便将他捆在路边。常遇春见他虎头虎脑，勇猛刚毅，就让人解开他的绳子问情况。原来这人啊叫郭英，是安泰镇人，他的未婚妻就在剑眉山下的雀儿寨，前天被这些人啊抓到山上去了。郭英说：“我知道有条小路直通剑眉山的山顶，我带你们去。”常遇春听了大喜，心里也更加佩服朱元璋，一边让他带路前往剑眉山，一边去向朱元璋报告情况。朱元璋问明情况，便与汤和常遇春商议，将部队分成两部， 一步从大岛前去叫战，一路由郭英、左向岛、抄小路悄悄的袭击。剑眉山上，杨连真嘎也听到了一些关于中原张兰袭的消息，只是听说他只有8000人马，也就不那么着急。他心里明白，这护送的万余军士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，还能败在8000反贼的手上吗？可他还是愁眉不展，因为在杭州抢的挖的金银珠宝太多了，早想赶快北上到大都去。可谁知啊，河北有张士诚，安徽有郭子兴，江苏有徐寿辉，这三股义军就像一把剑，把元军的势力从中横劈成南北两半。前些时候海忽儿围着五河，其实啊，他是想打濠州，就是想从中间打条通路来救这伙大汗非常器重的喇嘛北上。可谁知又偏偏攻打不下濠州，杨连真嘎皱着眉头，在那一排排朱漆镶金的大木箱前转来转去，那木箱里可都是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啊。正气冲冲地责骂海忽而无用，有人来报：“报，身下有人骂阵。”有知内情的喇嘛告诉杨连真嘎，这便是濠州反贼郭子兴的部下朱元璋，是他击溃文武河之兵，解救了濠州之围啊。杨连真嘎听了，不免又气又恼，又惊又怕，立即吩咐从山腰到山顶做三道防线，拦击叛贼，消灭叛贼于山下。可怜的杨连真嘎，挖墓掠财还算在行，只是打仗差了些，这边三道防线刚布置好，那边山顶却传来了喊杀声。等他回过神来，早已经被常玉春一刀砍掉了帽子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死心塌地，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，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，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总保持清醒，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，不再为谁付出真心，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，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，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，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，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，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，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，

北京时间22:00。